波斯匿王喜律白佛，我實不知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隨相啊。佛咧就問波斯匿王，咁啊，你知道啊？所謂人命無常，十年生啊，十年一變啊，咁啊，亦都係咧年年變啊。十年生啊，年年變啊，其實係每一個月變。咁啊，亦唔生啊，每一個月變啊，而且咧係日日變，時時變啊，分分秒秒變。所謂刹那刹那，生滅不停。咁啊，就證明我哋呢個肉體呢、這個色身啊，就係、是、有生生滅滅嘅，就絕對就唔係常住。咁啊，因此佛咧就問波斯匿王：咁啊，你説説呢個色身係生生滅滅，唔係常住啊？咁你又知唔知得我哋呢個生滅身中啊，有呢個不生不滅嘅見性存在咧？咁啊，當然波斯匿王佢就話唔知啦。所以主持話波斯匿王就起呢立法佛同佛講啦。佢話我實不知啊，我咧實實在在就唔知得我哋現前呢個生滅身中有不生不滅呢個見性。等於話，如果我波斯匿王啊，係知得呢個生滅之中有呢個不生滅性嘅存在，咁我上問佛唔需要問佛啦，係彎何正知此心係不生滅性。咁啊，由於我波斯匿王就真係唔知啊，所謂生滅身中有不生滅性在嘛？所以我上文先至有请问佛啊，个温和发挥，同埋正知此心系不生灭地。咁如是讲法咧，系若呢个波斯匿王啊，系大慈大悲，系为利益众生故而请问佛开示。不佛言：我今是语啊，不生灭地。此就是佛同埋正式咧，系求波斯匿王所请问啊，个云何正知此心不生灭地？咁啊，你唔知啊嘛？佛话我现今咧就开示你呢个不生灭性啊。咁啊，此个不生灭性咧就唔系去外边求啊，你就在你自己日常呢个生活中。亦就在你自己呢个生生灭灭呢个色壳子之中啊，就有你呢个不生灭性。呢、这个不生灭性就系常住直灭啊，系人人本具，系个个现成。就在呢个生灭心中，就有我哋呢个不生灭性在，就绝对唔同呢个外道所讲。佢話死後斷滅名為嗰個涅槃，呢種咧就屬於呢個邪見嚟啦。佢話大王係已年幾歲啊？就見恆河水。咁啊，佛咧就問波斯匿王，佢話大王啊，佢話我問一問你，你在邊一個年歲啊？你見到呢條恆河水啦？咁啊，印度話嗰條恆河。亦名叫做平的河啊，同埋中国话叫做福生河，就系、是、印度呢个风俗。同埋当时佢有人咁样嘅说法，都话如果呢个人冇福报啊，你入呢个河里边冲一次啦，咁你就能够洗净啦。嗰啲冇福报嘅，你个福报就浸如身体啦。咁亦名叫做吉祥河啊。就話呢個人如果話行呢個霉運啊，即係倒運嘅時候啦，你入呢個河沖下涼咧，咁啊呢個人啊嗰啲衰氣啊就係、是、完全冇曬，咁啊變成一個吉祥人，咁啊所以譯名叫做吉祥河，咁啊譯名叫做天河來啊，因為止水嘅來自雪山頂， 从这个阿赖耍起来说啊，耍起他的来去了还最多，所以这个天堂啊，那么此何就在佛讲经说法的譬如换经者的旁边，所以佛说法常常以此何呢就为譬如。那么此文，那么既然佛啊已经呢是答应啊，从波斯王讲开始的不生灭地，但是佛那个仍然呢不直接答啊，反问他在乜嘢时候，你几多岁嗰阵时啊，你见呢个恒河水呢，就目的就令波斯匿王自答啊，了得呢个见性呢是不生灭，因为河水就是有高涨啊，就有流动。咁啊，但系能见河水呢个见性呢就冇有高涨流动啦。咁啊，只冇有高涨流动，呢个见性啊就系不生灭。咁啊，由于我哋众生迷故，呢个不生嘅见性，所谓九堕网中啊，系唔容易理解。所以呢，唔单系要多番开示啊，咁啊，亦都要用种种嘅权口方便，一问一答啊，然后先至显示出来，令呢个行者得以领悟。个王言就我生三代，是母系我揭其婆天，经过此流啊，就以时即于是恒河水。此就系波斯匿王随佛问啊，而答复啊佛嘅问题。咁啊，印度话叫做奇婆天，咁啊，中国啊咧就叫做长寿天啦。咁啊，印度当时嘅风俗，咁啊，好多人咧都敬奉呢个天神嘅，成为一种习惯。咁啊，所以处处都有呢个天神庙啊。咁啊，而我哋中国人咧，咁啊，处处有呢个天后庙啊，呢个北帝庙啊，呢个关帝庙啊，文武庙之类啦。都是相同的，你信印度呢也是一样的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当时这个风统人情啊，他就很喜欢侍奉那些天神的，所以处处都有天神庙。那么他所做这个天神像啊，也都极其宏伟的。那么其中以这个长寿天的天神呢是最为人所敬慕，咁啊，因为世间人个个都中意长寿啊嘛，所以长寿天嘅天神咧系最为人所敬重咧。咁啊，个本地人若是话生下一个男仔啊，咪到到三五岁嘅时候，佢就必定咧要提带住一个男仔啊去拜呢个天神，咁啊，希望呢个天神咧加庇佢啊，佢去长寿。咁啊，既然风俗如此啊，咁啊，波斯匿王呢个母亲咧，就亦都唔能够例外啊。所以波斯匿王三岁嘅时候，咁佢个母亲咧就带佢去揭拜呢个奇婆天嘅天神之时，咁啊，曾经要经过此一条恒河水嘅，所以当时波斯匿王佢就知得。此一条就叫做恒河水啦。加佛言大王，佛为如所说啊，佢话二十之时就须于二十啦。咁啊，佛咧就再同波斯匿王讲，佢话大王，佢话如你上文所讲，佢话你二十岁嘅时候须于十岁啊，呢个须字咧就当老字咁啊解法啦。就你二十岁嘅时候。咁啊，当系老过十岁，本来二十岁正式系年轻力壮，咁啊，若在法律之前咧，佢已经系独立啦，成为一个自主权嘅人。咁啊，但系从呢个生命嚟讲咧，咁啊，的而且确二十岁就比十岁老咗十年啊，即系六岁嘅啦已经，所以话岁于二十。咁啊，乃至十，咁啊，今年咧就六十二岁啊。咁啊，即系等于话我六十岁嗰阵时啊，嗰个日月嘅岁时，咁啊日变月变年变啊，岁就即系年啊， 等於話從年變月變唔知到日變，咁啊再推斷咧，唔單係日變啊，實在時時變啊，乃至分分秒秒變啊，咁啊年年之間咧都係千變嘅。佢話則以三歲的變子何事？自年十三，個氣水混合咧，就話你三歲的時候啊。你的母親帶你去設一個奇陀天的天神，那你那時候經過這個銀河，你就知道它是銀河水啦。那你算是十三歲，即是十年以後，那如果你再經過這個銀河的時候，那現在那些水又怎樣呢？那黃炎呢，就是二三歲時的軟炎無異啊，沒什麼糖，那是乃至於今天六十有異都亦無有異啦，六十二歲啊，睇翻嗰度銀河水啦，都冇乜唔同。嗱，咁啊，始終咧，我哋需要明白嘅就所見個河水，咁啊，若論佢呢個體性咧，所謂質性係不改啊，所謂綠色嘅相痕。咁啊，如果論佢呢個相啊，就有清濁漲濁。咁啊，有時啲水啊清啲，有時傾盆大雨啊，四方八面嗰啲水流埋嚟啦，佢就可能就混濁啲啦。咁啊，有陣時漲啦，咁啊呢個水位就高啲咯。咁啊，有陣時咧水退啦，咁啊啲水位就縮啲就低啲。所以論嘅呢個體咧，始終係呢個質性不改，綠色常恆啦。若論其相啦，就有清濁。像素不同，咁啊！現在我同文中話，咁啊，年三歲喺呢個銀河水，十三歲嘅時候陽，至到今年啊六十有二嚟睇咧，咁啊亦係一樣啊，那係弱啊！呢個水體呢方面嚟講嘅，所謂從始到終啊，係唯一個質性啊，所謂綠水常恆，冇變遷。咁就叫做軟炎係無異，不實炎對住今時相法達練咒啊，實其練必定咒於同年，則與今時觀此恆河啊，佢與的同年觀河之見有同無否？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咁啊亦都係啊，佛問呢個波斯匿王。我話你現今啊，自己就好悲傷，嗰啲頭髮係白咗啦，呢個面咧亦都好多皺紋咯喎，因為六幾歲啦嘛，所以你皮面啊必定皺於同年，呢個就係肯定嘅。你六十歲人啊，你呢個面咧好多嗰啲皺紋，頭髮亦係多咗好多白色嘅，所以你在六十二歲嘅年齡就必定啊。是咒於同年，他說則以今時啊，就觀此恆河，他與的同年呢，觀河之變有同無否？就是說觀河之變同這個往昔啊，觀河之變，那麼有沒有啊，這個老少之分呢？那麼就說明啊，這個顏貌是有这个老少啊，但是文字之性呢始终是没变，那么当年所看一样，今年所看也是一样啊，年轻以至到今年六十二岁所看呢都没什么两样，那你波斯匿王呢就不应该啊自己的悲伤就发发念咒神将不改，点解啊？因为呢个肉体啊，必须有生灭，但我哋生灭空中就有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存在啦。咁我哋又何必悲伤咧？咁啊，应该都要争取时间。你懂得呢个道理啊，就要利用呢个有限光阴啊，嚟到修养自己咧，用无限量嗰种嘅道业啊。而希望启发自己永远恒常这个不生灭的见证，这样才是真正学佛的。 今王言十福也世尊，此就是波斯王对十八佛所问啦。佢话眼貌就系有呢个老少之分啦，但系观河水呢个见性啊，就冇呢个老少之分嘅，因为见性系心法，属于无形相啊。咁啊，有形相自有变天，有老少啊，必然见性心法无形相系无老少啦。咁啊，边是有所变天呢？所以往昔观河之见系咁样，你现今六十二岁观河之见呢，咁啊亦系一样啊，系平等无异嘅。不佛言大王，佢以念佛虽多啊，佢如此见经并未成就，就者就为变啊，不就就非变，变者就受灭。彼不变者，就缘无生灭，此就系佛咯。开始呢个见性实质生不灭，以求波斯匿王所请问啊，个云何发挥？见之此心不生灭地之请，咁亦即系开始波斯匿王啊，于呢个生灭变迁嘅色身之中。就有我哋呢个不生不灭无变迁啊，呢个常住嘅见性在，所以佛言大王，嗰个语念就虽咒啊，所以呢个念就虽然咧有呢个咒能，所以如此见性就正未成就啊，所以呢个见性嘅本体咧，因为无形相无生灭。就當然咧，就冇呢個咒文。咁啊，咒者就為邊啊？我哋呢個身體每一個部分都係隨著呢個歲月漸漸碌過去啊，就生出好多種嘅咒文，所以名之為叫做變咧。但係不咒就非變啊，呢個變性係無形，咁啊冇呢個咒文嘅，所以叫做咧冇變。他说变者就受灭啦，凡是身体有咒文有所变迁的，那就叫做生灭。他说彼不变，变者就原无生灭啊。我们这个见性因为没有这个老少之分啊，见性属于无形的心法，所以始终是一，是坚固恒然，不受不变，所以说来就是原无生灭。咁样你波斯匿王问佛啊，云何发挥正知此身不生灭地？其实咧就唔需要向别处咧去寻求，你就在你自己呢个生灭心中就有呢不生灭性嘅存在啊！所谓八破铁鞋都无觅处啊，得来即全不费功夫。所以此一大段经文咧，佢嘅结晶啊，就系、是、在于呢几句经文。所谓变者就为灭灭啦，彼不变者就原无生灭。咁我哋呢个色身系有所变迁，系有呢个同与共咧，系老年嘅分别。但我哋呢个见性咧，始终一如啊。无有变迁，系无有生灭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嘅见性系无生灭、无有变迁啦。咁我哋就何必悲伤？化白念咒系第二章不久咧，就等于应该啊，要好好地去用点功夫，就在我哋呢生灭心中啊，就体现我哋自己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啦。咁啊，若是话如是悟得，就在呢个生身中认取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啊，咁啊依此呢个不生灭见性为本修因啦，咁就叫做如来物因啊，咁啊亦即是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，咁啊因中呢个不生灭果上，咁啊亦都系不生灭。咁所以持大段咁多经文咧，主要啊就系、是、在呢几句经文。 咁就云何于中受与生死啊？只系属于诈迷，就系话你既然知得呢个生系有变迁，能变之性系不生灭，系无变迁。咁啊，呢个变性既然不与呢个身体啊，呢个肉体啊同变迁啦，咁呢个见性就系超然独立。就点可以话于呢个不生不灭啊、不变不迁呢个见识之中啊，而受你嘅生死轮回啦？咁你始终呢个云何两个字啊，就属于怪诈之词，就系话与等既然具足不生灭性啊，就理应要极下成方，亲自认取啊。咁然后依此呢个不生灭性而修啦，咁就菩提可证，就涅槃可成啊，生死不了就而自了啦。咁啊，点解你波斯匿王以及法利大众啊，自己唔好好地认取此个本有个不生不灭之见性啊，反而执呢个妄想身心为执我？所谓以动就为身啦，又妄执啦，以一切嘅情景就为实法啦，咁啊以动就为境啦，咁啊从此啦就非流转地而成流转啦，甘受生死之苦，乃系自取轮回啊，咁啊与人就无关嘅。但是更有甚者，是由引比末长嚟等啊，就刀灭此身，死后断灭，咁就变成咧错足之犯错啦。嗱，咁啊末长嚟，此云佢就不见道，就系、是、一类嘅外道咧。佢话呢个罪、福、苦、乐都系无因无缘啊，与呢个加坚言、毗罗子子等外道咧。同以断灭为宗，咁啊，既然一切断灭为宗啦，所以佢一致都系咁样讲，就话此生死后全灭啊，就属于呢个外道六师嘅第二意思。嗱，咁见性本来不生灭，是超然独立，咁啊由迷故。所以能令你自然受呢个生死轮转啊，所谓生有死，死有生而旋火轮，系属于呢个因果定律。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，咁你波斯匿王实在系唔应该啊，系引俾呢个末陀尼等各种邪见外道嘅见解，话都然此生死后归于天末。断裂就名为嗰只裂盘，你实在咧唔应当啊引出呢一种嘅例子。咁啊，现在你波斯王咁啊，文佛开示知得啊，所谓生灭生中就有呢个不生灭正在，咁啊，此性直言上住系不同断裂。咁啊，若依此直言上住嘅不生灭定而修啊，可以超凡入圣啊，可以远契如来，系常乐我净。得王问之意，就信之深厚啊，舍生取生，就与诸大众踊跃欢喜，就得未曾有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《若观何片见性无牵》嘅第三科，名为叫做领悟啊，就系波斯匿王咁啊，同埋大众啊，咁啊领悟见性系不生灭，亦都领悟大心迷此见性啊，所以受呢个生死轮回。咁虽然迷见性而受呢个生死轮回啊。但是此个见性呢仍然是不生不灭，若是我们能够有善根积佛文法，我们就可以了解知得乃至当下直接成当，就在这个生生灭灭的心中， 就有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存在啦。和和文之言，嗰个信之身后舍身取身，指着约波斯匿王系领悟呢个舍身再受生，不离呢个因果定律嘅道理。所谓作善者，就生到呢个人天享福啊。如果作恶者咧，就堕于呢个三恶道。咁啊，既然舍身，就又趣生啊。你正在趣生之时，咁又做到呢个善恶业。总之一日未出三界嘅生死轮回啊，都系死又生，生又死，死又生，就生又死，就等于话你现在受生啦，你又做呢个善恶业，咁啊，照咁下一生啦。你正在下一生做人又好，做三恶道又好，你正在受生死之时，咁又做呢个善恶缘啦，咁咪又为再下一生之因啦，你咪又再受下一生嘅果报，咁啊，所以呢个舍生又趣生啦，咁啊呢种就不离呢个因果嘅定律啊，咁就唔同嗰啲恶道所讲呢个断灭见。他说此生呢死后呢是断裂的，那么事故啊，我们这个波斯匿王就与之大众踊跃欢喜啊，就得未曾有。那么波斯匿王以及大众初时受这个外道的洗礼啊，那么信受这个外道的邪见，以为死后是断裂了，那么作善就得不到善报啦，咁作恶啊，亦都唔会受呢个恶报，咁就佢断灭嘅邪见。咁啊，现在闻佛开示，同埋知得舍生啊，都还会趣生。所谓善系有善报啊，恶系有恶报啊。所谓因果的不昧啊，如是因系如是果，绝对就唔系死后断灭。咁啊，大家就疑惑消除，所以心生欢喜啊，就得未曾有。嗱，咁我哋依照此一段经文嗰种嘅道理去了解嘅咧，就系波斯匿王同埋大众啊，咁啊，从舍生取生，咁啊，不同外道说死后断灭。只不过是领悟到这个生灭这一方面的道理，这个为如是生，你做这个业力有如是果报去受，这就是领悟舍生趣生这方面的道理之后，但是未曾讲到领悟这个生灭生中就有这个不生不灭见性的存在啊，咁啊而呢个生灭心中就系有呢个不生不灭见性嘅存在呢种道理咧，先至系本处嘅正义啊，先至系佛咧所说法嘅目的。咁啊，如果话波斯匿王嘅与诸大众啊，咁啊只系领悟到呢个生灭边呢一方面嘅事，知得啊所谓。舍生佢又受生，所谓因果轮回就唔同呢个外道说死后断灭，名为做涅槃，咁就已经欢喜得未曾有啦。咁啊，似乎咧就有好多种个过处啦。第一，我哋波斯匿王所请上文咧就明我温和发挥正知此心不生地。咁啊，当然佢想明白。怎样正得明白此生的不生灭地呢？那么当然就想领悟这个见性的不生灭，那么有什么理由啊？只是明白舍生趣生啊，那么心大欢喜得未曾有呢？那么就不通的。那第二，那么佛所开示波斯匿王都这样讲啊，他说我今世与不生灭性，咁你所请问嘅系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啊嘛？咁所以佛咧就亦都答复波斯匿王：我今时不生灭性，咁就合乎道理啊！ 咁啊，但系现在波斯匿王咧，只系领悟到啊，舍身取身就分起得利尘有啦，即系仍然系领悟呢个生灭呢一方面嘅见解，今日变咗辜负佛啊所许说嘅，我今时不生灭性嗰种嘅心念。咁啊，如佛所开示呢个见性不生灭，就是无变痴啊，所谓圆无生灭。咁如果波斯匿王只系领悟到啊，舍生取生啊，呢个生灭边事就欢喜得利尘有啦。咁啊，亦系辜负佛所讲啊，所谓彼不变者，就圆无生灭嘅道理啊。咁啊，就好似一个人，佢希望得黄金啊，但系结果就得到一嚿铜。咁啊，外表就好似都系黄黄色啊，但系铜始终就系铜啊，就绝对唔系话咧值钱嘅黄金。所以得到嗰啲铜当为黄金啊，就等于话你迎娶呢舍生取生，只系领悟呢个生死边事啊，咁就未免咧系欢喜过早。因为最大的目的啊，在生灭心中有呢个不生灭性嘅存在嗰种道理啊，你未曾透彻明白，与共咧系认取，所以始终嗰啲经文咧，可能就呢个译者啊，就比较咧系忽略咗，或者呢个润笔嘅人咧，佢写漏咗一句，呢一句咧系最重要嘅。是全篇经文啊，是最扼要的一句。咁啊，边一句呢？就是在呢个舍身取身之下，咁啊有一句嘅见性不灭。咁啊，如果咁样写法咧，咁啊前后嘅文义啊，先至来得贯彻啊。咁啊，亦都显示咧，与呢个上文咧冇抵触。因为上文啊，波斯匿王既然请问佛云何发挥见之此心不生灭地，而佛呢亦都明明白白说出我今是与不生灭性啊，亦都顺便解释何者叫做不生灭性呢，就是说明我哋呢个无形嘅见性啊，系不垢，系不变啊。过去如此啊，今日亦复如是，今生如此啊，乃至生生世世都系如此啊，所以话圆无生灭。咁啊，说明咧，我哋呢个见识就在呢个生灭心中去认取，所以在呢个舍生取生之下，跟住话见性不灭，就系波斯匿王。佢能够悟到舍生取生，就系属于咧悟到呢个作谛理，就是、了知呢个因果定律啦。所谓如是因就是、如是果，善因善果就恶因恶果。咁啊，既然舍生一定又要取生啦，咁就唔同呢个外道所说。所谓死后脱灭名为涅槃嗰种嘅邪知谬解，咁啊从此咧就化大善心啊，咁啊修大善行，咁啊弃成佛果，咁就悟呢个作谛呢一方面嘅道理。所谓因果咧系一义，咁啊其次啊，如果波斯王与诸大众悟到呢个见性系不生不灭，就即使话我哋呢个人嘅识学子啊，所谓舍生取生，但系就在我哋舍生取生呢、这个生灭心中咧，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在啊。咁啊，如是唔得咧，就悟到呢个真谛理。咁啊，依此呢个不生不灭嘅真谛见性为本修啦。咁啊，因缘果满，咁啊必成菩提。咁亦都同外道所说死后断灭嘅名为涅槃咧，嗰种嘅邪见。咁啊，如是嘅领悟，第一，在呢个俗谛呢方面嚟讲， 啊，悟到呢个因果轮回，丝毫不爽。咁我哋从此咧就系修呢个善因啊，就舍恶因。咁啊，进取呢个善果啊，就舍离呢个恶果啊。咁啊，明白呢个因果嘅道理啦。咁啊，进一步就领悟啊，我哋呢个生灭心中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，就唔同啊嗰啲外道讲咧，死后呢个断灭就叫做涅槃。咁啊，如是开悟啊，咁就不负波斯匿王所请，咁啊，亦都不负啊佛之所许说，咁啊，亦都令阿难达众啊，咁啊，于呢个生灭心中就应许啊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在，所谓望尽真显。咁啊，然之后先至系此一大段经文啦，乃至个十番辩辩啦，呢个正义之所在。咁啊，所以在呢个舍身取身下有一句咧，咁啊见性不灭，悟到呢个生灭心中有呢个不生灭见性啊，咁啊先至王闻是言啊，咁啊与诸大众欢喜无量。得未曾有，到呢个时候欢喜咧，咁啊真真正正啊，咁啊得到黄金咧，系值得欢喜啦。个阿难就即从坐起，就礼佛合掌，长跪嘅八佛世尊，佢若此见闻就必得生灭嘅度，云何世尊令我等辈就迷失真正颠倒行持？咁啊，愿兄慈悲，使我尘垢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正是见性嘅第四科，就系若呢个垂手啊，点见性系无减。咁啊，正是见性啊，分为十科啊嘛。咁啊，亦即是宽显见性啊，系不生灭。咁啊，以上就讲咗三番，即系讲咗三科，现在属于第四科。是若呢个垂手显见性无减，咁啊呢个减字咧，咁啊亦可作为呢个失字咁嘅意思。见性无减咧，即时系无失。咁啊，由于当机阿难尊者问，佢话世尊你若此见闻，就必不生灭啦。咁啊，云何世尊啊，令我等辈啊，系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住咧？所以佛就开示阿难，我哋呢个见性即是真性啊，咁啊真性无减的亦复无失，咁啊诚恐阿难与诸大众不明，所以佛咧就用呢个手个宝与共证啊嚟到先先咧立例，就系手在呢个动作上有呢个宝证啊。但我哋呢个手个本体咧就无保证啊，就系、是、一只手。就譬如呢个心性啊随缘，即使有染地有证啊，但系心体咧仍是系唯一无二啊，所谓超然系独立。咁啊又分为两科，初科就叫疑问啊，二科咧就叫事答，而就第一科咧就叫疑问。因为阿难问佛啊，咁啊苛责佢，话云失真性就颠倒行事啊。咁啊，但系佢又闻到佛上嚟开示波斯匿王啊，呢、这个见性咧系不生不灭，所以话我今是与不生灭性咯。咁啊，因此嘅争疑，咁啊点样疑法咧？即系话波斯匿王。咁啊，而我安及诸大众一同是凡夫啊！咁啊，如果你佛说波斯匿王嘅见性啊不生不灭，咁啊，则我安及诸大众嘅见性啊，咁啊，亦应当系不生灭。咁啊，佛性平等啊嘛，咁啊，真性系无二啊嘛，咁啊，何以现今我佛世尊啊，咁啊，开示波斯匿王个见性就不生不灭？但系偏偏就责罚我等啊，话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啊，咁岂不是物唔平等？ 咁啊，因此就生疑，所以此一科都就叫做疑问啦。不阿难，即从坐起就立十合掌，长跪八拜，此系经家序疑啊，就系结集经典嘅菩萨。咁啊，叙述阿难尊者当时咁啊，正想咧同佛啊，咁有所疑问之时，咁啊，首先咧一种啊恭敬佛嘅动作嘅仪式，佢话阿难啊，因为心中有所疑，咁啊要就请问啦，所以佢就即从坐起，咁啊平时听经闻法就坐响住嘅，咁啊有问题咧，请佛开示啦，咁啊表示礼貌喎，咁所以佢就从呢个座位起身，唔单系起身啦，咁啊仲要礼佛，咁啊礼完佛之后啦，咁啊长跪啊，咁啊跪响说仲一掌，咁啊表示呢个三业虔诚啊，就请佛一种嘅仪规。咁啊，既然拜佛又长跪又合掌啦，咁啊做乜啊？咁就开口同佛讲啦，咁就叫做白佛啦。佢话世尊，佢若此见闻，就不必不生疑，只就阿难领佛开示啊。咁啊，波斯匿王呢个见性系不生疑，咁亦都从按佛所讲啊，以为难端，因为上文佛明明咧开示波斯匿王个见性系不生不灭，咁啊，但系始终多咗个文字喎，佢唔系若此见性就必不生灭喎，佢个若此见闻就必不生灭。咁等于话见性之外咧，咁仲有个文性啊，文性就包括耳根嘅文性啊，咁亦都包括我哋呢个鼻根咧，所谓闻香闻臭啊，咁亦系文性喎。咁点解见性之外，佢就多咗个文字一个见性咧？咁因为六根之性啊，所谓见闻常触觉之，在眼睛嘅见。在耳就叫做闻啊，咁啊在鼻咧就叫做嗅闻，在舌根咧叫做尝啊，在身根叫做觉触，在呢个耳根咧叫做知法。不但系六根系同一体性啊，所谓原依系一精明，就分成六和合。咁啊，既然六根系同一体性啦。同一呢个精明嘅本体啊，咁啊见性既然不生灭嘛，咁啊都唔闻性啊，各依之性啊，咁啊亦系不生不灭，所以话若此见闻，咁啊见性之外，亦都仲有闻性啊，亦都包括呢个六根啦，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。咁啊现在话。如果波斯匿王这个见闻觉知之性啊，是不生不灭，那则我等阿难及诸大众啊，这个见闻觉知之性啊，那亦都应该呢是不生不灭，那就云何现今啊，那世尊就命我等辈是为失真正颠倒行事呢，咁此就是承接上文第一卷最后嗰说的几句经文，咁上来第一卷最后几句经文呢，佢话云何汝等啊，就以动的为身，以动的为境，从此地中的念念生灭啊，为失真正是颠倒行事，正心失真就认物为己，个轮回事中啊就自取流转。咁啊，现今阿难咧就将佛所责自己嘅说话，就反怪佛责得不当，即系话波斯匿王嘅见性、闻性、觉知之性系不生灭啦。咁啊，我阿难及诸大众见闻觉知之性，亦都应当系不生不灭。 咁啊，云何佛呢就单持力和个见闻觉知之性不生灭，而责我等啊系唯失真性，见倒行持呢？咁啊，似乎就唔系几平等啦。